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4集《杀人二》。沈源在出了金家的事情后，一不去调查那日到底为什么会生出变故，二不设法阻拦。金楚楚固然要嫁给沈源，但若是沈源用别的法子，大约也是能拖一拖的。可是沈源连拖都没有，只能说明他眼下在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沈妙想不出来有什么比对付他要更重要。沈源在算计什么？可是他整日都不待在沈府里，沈妙也不能窥探出来。 姑娘不必担心啊，对了。 金哲突然想起了什么。 桃园说表小姐给那头送了帖子，也已经收到了回帖，明日就去赴约。 很好。沈妙眼睛一亮，沈源让他觉得不安，所以有些事情必须越早越好。他们这头商量事情，风仙当铺的临江仙楼上也有人在说此事。 沈源已经搜集了沈星的证据，全部呈给傅修仪。 季雨舒开口道， 三日后傅修仪整理会上折子给皇帝，那时候沈家想必难逃一劫。 违抗军令，阳奉阴违，这种事情翻出来最轻也是卸甲归田。 高阳说道， 沈家的这个沈源也有点本事，这种东西都能找出来。 不是说了吗？ 季雨舒有些不耐烦， 沈渊着手对付沈信已经多年了，一直筹谋等着派上用场，记上引功升官发财。要不是这次来得及，等他再搜集两年，沈家大房得全部抄斩。 所以说傅修仪确实挺有眼光，沈信权势太大，想对付他的人太多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明其皇室的人都乐见其成，沈信倒霉，皇室还会上去踩上一脚。 所以现在到底怎么办？沈源这种人太懂得隐忍，和那个傅秀仪一个性质，沈家大房倒霉，沈小姐该有多难过。 你还想着沈妙？ 高阳白了他一眼， 要不是沈妙撺掇着让他们沈府的表亲和沈源捉奸在床，沈源也不会这么快动作。本来以他的性质还会再隐忍两年，将沈家大房一直一网打尽，现在提前出手不过是被沈妙逼的。 高阳摸着下巴， 以沈源对沈妙的痛恨，这一次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沈妙。也许沈家大房其余人尚可捡条命，可是沈妙的下场一定惨之又惨。 季雨舒急得抓耳挠腮， 那怎么办？沈源那个混蛋该不会对沈小姐使出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？他连自家大伯都能算计，肯定心肠黑透了。 放心吧，沈源心肠黑透，沈妙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我这次倒是很好奇，沈妙又会是什么手段力挽狂澜。以他一出手就灭了玉清王府满门还安然无退的性子，总觉得不会这么束手就擒。 沈小姐足智多谋，沈源一定斗不过他。 季雨舒忽然想到什么，看向高阳， 谢三哥临走前不许咱们插手沈家的事，所以他要是赢了，你也不许帮沈源。 你对他倒是挺有信心。 高阳展开折扇摇了摇， 只是我也很想看他究竟会有什么法子。 看着季雨舒松了口气的神情，高阳又毫不留情地给他泼冷水。 不过你也不要太过放心，自从谢三的计划提前定京城的局势变了不少，有一点却不会变，那就是定王的野心。沈家送上门的肥肉他岂会不好好利用？沈妙再能也只是个闺阁女子，定王不比玉清王愚蠢，一人之力难以抗衡诸多势力，沈信的官帽这回十有九要丢。而沈信一旦丢了官帽， 他半是叹息半是感叹， 对于沈家大房来说就是灭顶之灾，他要护的人一个都护不住。 季雨舒的脸色也慢慢地沉了下来。 谢三曾经说过，无论如何 沈家大房都免不了父王的宿命。 高阳停下摇扇的手，目光微微闪动。 就和谢家一样。 第二日，天气晴好，荣景堂的偏院中，桃园正拿出几件衣裳让金楚楚挑选。自从京郊夫妇来了之后，沈老夫人先前给金楚楚兄妹住的院子便显得有些拥挤。京郊夫妇登堂入室，直接蛮不讲理地占了荣景堂除了沈老夫人外最大的院子。除此之外，还里里外外使唤着荣景堂的下人，不晓得的还以为荣景堂里住的不是沈老夫人，而是京家夫妇。金楚楚坐在桌前，仔细地对着铜镜描眉，他一笔一画描得极为认真，嘴唇抿了淡淡的胭脂，头发更是梳得一丝不乱，显然是精心打扮过的。 就那件月白色的。 金楚楚开口道。月白色的衣裳素净，却能更好显出他楚楚可怜的气质。今日是他要和孙才南见面的日子，能不能让孙才南对他念念不忘，也就靠这一次了。或许是女人的虚荣心作祟，或许是他真心对孙才南动了几分情意，明知道如今与孙才南见面极为冒险，他还是想要试一试。桃园将其余的衣裳收起来，有人推门进来，正是金夫人。金夫人瞧见金楚楚这般打扮，有些疑惑。 楚楚，你这是要出门？ 哦，想出门买些首饰。日后既然是要成为沈家二房的少夫人，总不能带着从前那些首饰，会被人看清的。 是应该如此。 金夫人说道。反正金楚楚买首饰的银两都会从宫中开支，这些日子金夫人也没少捞油水。 你一人怎么行？我与你一块儿去。 不行。 金楚楚连忙拒绝。金夫人不解。 为什么呀？ 我与一家小姐约定了一同去。 金楚楚摇着金夫人的手。 日后再定亲，总是要和这些小姐们打好交情。娘，你就别去了。易小姐也不喜欢随便见生人。你知道的，他们这些高门小姐，脾性都有些古怪。 金夫人有些不满。 什么高门小姐，有什么了不得呀？日后你还不是官家夫人。算了，你既然要打好交情，那便去吧，多带几个侍卫出去。 啊，不用了。 金楚楚推辞。 一家那么多侍卫，我带过去像什么样子？娘，你就别管了，等我回来给你买些首饰。 说罢便继续描眉，金夫人只得作罢。等出府到了马车上，金楚楚心中有些紧张，问桃园： 你选的那间酒楼到底牢不牢靠？ 放心吧，小姐。 桃园开口道： 那酒楼远得很，又偏僻，平日里去的人也极少，小姐带着斗笠蒙着面，不会有人认出来的。 金楚楚这才放下心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